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 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出行请注意增添衣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哎，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首先呢，我们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哈。然后今天呢，我们还是跟着房产方面的一些达人去看一看房山和丰台的一些发展。那前两天呢，我们也是关注了这。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祝大家那国庆节快乐。 那今天呢，这个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房山和丰台。那我们也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什么关于这个房山的一些购房，包括丰台的一些购房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您也要提前的进行报名了哈。尤其是在这个10月份、11月份要装修的朋友啊，一定要尽早尽量打出这个一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的这个专家好好的帮您去看一下，包括从头到尾质量的一些把关啊，主材的一些选择呀啊等等，都是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所以说记好了我们的电话，上班时间您可以拨打8501-3710 8501-3710。那在平常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在公众号上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还有房子的一些大概的情况，它的位置，包括您要装修的时间啊，一定要提前的告诉我们啊，让我们排队的朋友现在也是比较多嘛。好，那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房山和丰台。我们先聊聊房山啊。说到房山呢，这个目前整个的一个排队的朋友现在也是比较多嘛。好，那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啊，就是关于房山和丰台。我们先聊聊房山啊。说到房山呢，这个目前整个的一个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先跟我们简单的聊两句？好像对房山比较了解是吧？我们一会儿再说板块上的事儿哈。 是这样，我呢从16年呢是15年吧，到了房山啊，也对房山呢逐步进行了了解。以前呢大家谈到房山呢就觉得它离市区比较偏远，然后呢驱车都不 方便， 不方便，然后包括它的出行呢只能依靠于这个京港澳高速啊，但是现在慢慢随着这个地铁的开通啊，然后包括这个城市的这些快速道路的修通，现在进出房山呢也是非常的便捷。像我们一般呢从西南五环走这个京良路就可以上到这个进入房山啊，然后呢现在还有这个京港澳高速，因为它也是重新拓宽了，然后呢就多家坎那边它的出入也是比较方便。现在像我居住在亦庄这边，我每天上班的话开车进入房山大概在5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啊，这个交通还是比较便捷。包括如果说我们要走6环的话，从南六环走的话，其实进入房山也很快啊。所以现在的交通来说，因为它的地面交通包括轨道交通很健全，现在出入房山还是比较方便的。 你觉得这么多年这个房山的变化很大是不是？ 对，也是在见证着房山的一步步的飞跃吧。 之前我们老说是杜大爷啊，现在那边怎么样了？杜家坎还那么堵吗？ 现在的出行还相对来说比以前有很好的改善了。然后好多客户现在出入房山，他们不只依赖于京港高速，他们现在 在好多是也走了这个京良路，快速路。 其实也就是说，出行的方式变多了，对吧？ 对对对， 可以坐地铁，然后呢，不光是我们开车过去了， 对 啊。然后，那你觉得整个这个房山从这个配套上，包括像绿化上等等，是不是也和原来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变化？ 对，像我们最早进房山的话，大家谈到房山有什么生活配套，基本上说不出来有几个点，但是现在来说，房山呢，随着城南计划的一个发展，它的现在的一些配套越来越健全。像在房山大学城板块吧，这边有这个首创奥特莱斯，然后现在呢还有龙湖拿的一块地，马上要打造这个龙湖时代天街，也是南城第四座的时代天街。现在还有这个家乐福等等都已经开业了，包括恒大，因为大家都比较熟知恒大是在地产上做这个商业是做得非常成功的，然后呢在大学城板块呢他也拿了一块地，然后现在在做一个就是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商街吧，那种规模近似于蓝色港湾的规模啊，体量也非常大。这个项目应该是在2020年左右就能完工啊，将来那个业态起来以后，肯定能带着整个区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好多没有去过这个房山的朋友，或者说好久没有去过房山的朋友，不妨去那儿转一转，是吧？ 对对对对， 这个变化还是日新月异的啊。 对。 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房山和丰台南边的一些情况啊。那大家如果对这两个板块比较感兴趣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这关于房山的一些热门板块，因为大家如果想去房山置业的话啊，首先我就要了解一下它都包括哪些板块，那这些板块它都有各自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对吧？那这个我们才能好好的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啊，来跟我们说一下。 是这样，房山呢现在比较热门板块呢，它分为三个商圈啊。第一个呢就是长阳 CSD 的一个中央休闲购物区，另外呢是良乡的政务核心区，就是良乡老城区，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发展比较迅速的大学城高教园区。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阳 CSD 商圈。CSD 中央休闲购物区呢，它是一个比较具有活力的商业区。房山呢整个板块中呢，它是属于比较火的，就是这个长阳板块。目前呢发展也比较成熟的区域。当然呢房价呢也是比较高的。长阳板块呢它紧邻的是地铁房山线，距离天安门呢约22公里，交通呢也是比较方便。长阳处于房山 CSE 中央休闲购物区最核心的一个部分。现在呢大家所熟知的有这个首创奥特莱斯，还有 Full Max 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整体呢商业氛围呢是非常良好，从社区呢商业临街商业呢到大型购物中心呢一应俱全。实际上这个首创奥特莱斯呢是华北的一个旗舰店，它的这个现在目前呢进驻有200多家的这个国内和国外的一些知名品牌，也成为一些财富阶层淘名品的一个首选之地。像今年11呢这边还打出做了一些特惠，就是从市区来的一些客户非常多。还有呢在教育方面呢，这个板块呢有北京四幼，然后有黄城根小学，北京小学长阳分校，还有北京四中房山校区等热门学校。教育配套呢也是比较完善。这个板块目前一个短板呢就是在区域内呢大型的医院较少。然后呢 就医疗配套差一些。 对对对。综合就医需求呢可能要需要到就近的这个良乡板块去。然后呢长阳的这个新盘的集中度比较高。二手楼盘也基本都是一些次新房了。二手房价呢目前应该是在48000左右，还要看小区的这个年代。有较多的一些知名开发商呢也在这个区域拿地，然后一些比较成规模的住宅小区呢先后已经入住了。社区呢他们底下带有一些自带的一些商业部分呢，商业氛围呢已经比较成熟。简单的生活配套设施呢大多已经交付使用了。这是长阳板块。 像长阳板块我想问一下啊，就是长阳板块现在刚才你说到基本也都是次新房会多，因为它可能老旧不是特别多吧。那比如像这些房子它基本上都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那种刚需的，还是说那种大户型，还是什么的？ 实际上长阳最早发展起来的话还是以这种刚需产品为主，像那种大家比较知名的就是长阳那个长阳半岛等等。户型面积基本是在80-90平米这种产品。当时房山 第一个发展起来的区域也是长阳，好多市区外业的客户都是选择在这个区域来购房，定位应该属于是首次置业的一些客群，但是现在随着国家政策放开，二孩这个放开，好多家庭就是家庭结构产生变化以后呢，他们都需要就是再置换一些大型的面积偏大的一些户型，所以现在这部分的客户有一些是有些往市里面走了，有些就是往外走的。当然是到市区里面走的客户，可能他比较会关注孩子就学的问题，想找一个好的学校。往外走就是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换一个更大的一个面积。因为他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现在卖完以后，在良乡这高校园区这边应该是能置换一个三居或者四居的一个产品了。 所以相对来说就是长阳这部分呢，就是大部分刚需会比较多，对吧？ 对， 就是你如果是上班的朋友，因为刚才说它离着这个地铁比较近嘛，这个板块， 对 吧？ 对， 所以就是有地铁交通的这个覆盖的话，那对于很多上班族，比如说你直接去北边或者去其他的一些地方，相对来说就会好一点。对吧？那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长阳哈，长阳这一片只有一个地铁站吗？ 目前房山线呢就通了一个地铁，是房山线，它是在郭公瞻站呢是跟九号线是同台换乘的。目前房山呢做了一个北延线，是燕房线都已经通车了。未来呢应该是在2020年吧，房山线将要北延到南四环，未来呢会跟这个地铁十号线还有16号线呢相接驳，这样的话就说我们房山的这些客户呢，我们通往市区，他如果乘坐这种轨道交通的话，出行会更加的便捷。因为轨道交通对于咱们的时间出行来说是一个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保证它不像我们路面交通有可能会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出现堵车等等情况，但是地铁不会。 然后那边有一个稻田，这个是在哪儿？我还真的不太清楚。 它是房山线的第二站。 第二站。 对，稻田站。然后呢这边呢它是在永定河畔上嘛。这个区域呢现在因为稻田那边的发展是受这个地形的原因吧，它的发展不像这个长阳板块和大学城板块也是受这个地质原因的因素的影响。 好的，那我们刚才说的是长阳这一块哈，这除了这个长阳这一片区域，可能相对来说它各方面配套什么都还比较全，除了医疗方面哈，然后也挺适合刚需的。那整个在房山那一片呢，还有刚才说的两个，还有其他的板块，对吧？ 对， 我们 刚才说的讲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长阳板块，还有呢就是良乡的这个镇武核心区，实际上就是以前的良乡的老城区这个区域内呢它集中了就是90%以上的房山区政府事业单位，也是房山区政府所在地，这个区域的发展呢是比较成熟从它的商业教育还有医疗配套呢都是比较健全的。那房山地铁线的修建呢完全躲开了过去的老城区地铁线路的开通其实并没有给良乡老城区带来多少福利但这个区域实际上集中了大部分的人口，未来要发挥这些人口资源的优势呢，也要期待金石城际的开通。包括现在房山老城区呢，它的这个基本属于饱和状态在这个区域没有什么新的楼盘在销售了现在只有一些二手的楼盘在出售。 那边的二手会不会也就是相对来说有点老 这个区域的房子房龄都比较老了。对对，而且他们其实二手房的价位现在也不算高，在35000左右吧，还要看各个小区的这个位置但是在这个老城区这边，它的有条街道叫拱辰大街在拱辰大街的两侧呢，它的商业氛围是比较浓厚的，像这边有这个良乡有这个家乐福还有国美电器等等所以现在这个区域也是老城区的人口也比较多，好多是想置换的也是从这个区域慢慢在逐步的退出向其他区域去置换。 所以这个区域呢可能没有什么太新的房子，但是可能生活氛围会比较的浓郁， 对 吧？ 对对 对 就是如果说图方便，就是买菜呀做饭或者是什么的等等，这个地方可能还是生活气息比较浓，但是呢它有一个点就是你要找到这个新一点的房子就会少，但是还有一个反过来它的好处就是价格便宜点。 价格便宜，对。 对吧？ 人口比较多一些，然后因为它那块出行主要依靠于这个拱辰大街，拱辰大街的这上面的红绿灯也比较多出行时候遇上高峰期也会出现堵车的情况。对对对。 像一般这边老城区的都会往哪儿去置换呢？ 老城区现在实际上两个方向， 第一个呢，就是还是往这个高教园区，因为高教园区这边是一个政府有硬性的规划，就是这个区域呢，它的密度会比较低，包括楼栋的高度呢，都是有硬性规定，不能超45米的高度，所以这块将来未来发展就是一个低密社区。 嗯、 另外呢，就可能会往偏丰台的方向走一走。 嗯 啊，像刚才您说的，在稻田那边也有个项目，然后在丰台云岗那边也有几个项目可供选择。 嗯嗯，好，那刚才说了，这是良乡的这个其中的一个老城区的这样一个板块，还有一个板块是吧？ 对，第三个板块呢，就是大学城高教园区。实际上，现在这是房山高速发展的一个教育板块。 嗯、 如果说呢，长阳的崛起得益于 CSE 的话，那么良乡的腾飞，大学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因素。良乡大学城呢，高素质人才培训带来了许多高精尖的这个技术企业，同时呢，数十万大学生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这个就业与经济消费，而且呢，临近地铁，交通比较便利。房山高教园区是北京的一个重点工程，城南计划重点功能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扩区范围。2010年的10月呢，园区发展定位升级为这个智慧城，也有着北有中关村，南有智慧城的一个发展定位，是北京重点发展的发展打造的一个新区。房山高教园区呢，它分为学院区、中央景观区和这个中央设施区。目前学院区内集中了有多所高校，像首都师范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工商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等。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在海淀魏公村的学院路那里集中了有十多所高校，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理工大学等。这些我们这边的这个金溪学院路其实对标的就是海淀这个学院路。 嗯， 我们知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被社科院、研究生院合并，新的校区呢就在大学城内。而且北京理工大学呢已经整体搬迁到这个理工大学城里面了。这些高校的进驻呢给本区域带来了不仅仅是人群素质的一个优化，同时也带来了大批的这个人才和基础的教育。像理工大附中、首都师首师大附中这些基础教育资源的引进，进一步加强了房山区素质的一个教育，同时呢也给整个区域带来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使这个区域呢更加的一些纯熟。还有就是大学城板块呢，二手房呢如果是推荐的，还是您要选择一些近地铁的楼盘。 嗯， 然后如果说品质较好、上涨空间较大的新楼盘的话，现在目前主要集中在良乡大学城这个商圈，像在地铁大学城站和有地铁大学城西站这附近都有几个楼盘在售。 嗯，所以这边呢相对来说，对于这种有这种教育资源优势的一些朋友，想要这样的一些资源的话，可能在这个地方购置房产是比较合适的。 对对对， 对吧？这以后上学是吧，比较不用担心， 对， 对吧， 比较方便， 选择余地也很大。 对，一站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有。 哎真的，我现在就在想，如果说能在家门口从小学一直能上到大学，这个得省多少钱呀，是吧？ 是，这是多少父母的一个心愿呀。 对啊，你看现在上小学， 身边，对。 对啊，上小学你看需要有朋友就为了孩子去买房，是吧？ 是。 然后你说等到上完小学、中学上完了之后，你上到大学你还得去考虑，上大学的话是上外地大学还是在北京上大学？上北京上大学是得住校吧？那离得又很远，家里又担心，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你说这要是能从小学一直到大学，就在一块儿 一个区域里面， 对，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而且这个。良乡高教园区呢，因为它大学林立嘛， 嗯， 然后周边这个学府氛围特别浓厚， 嗯， 一些教育的一些配套，包括健康设施、体育设施都比较完善， 嗯， 整个区域里面它的这个公园绿化挺大的，然后这边也打造，房山区政府也打造了一个万亩森林公园， 嗯， 实际上就是把整个这几所大学的它的公共绿地全部连在一块儿，对对对，这规模非常大，实际现在这个区域好多。社区的业主呀，晚上他们都会去这些学校里去遛弯 嗯， 包括参加一些体育运动 啊，这也是很好的 社区活动。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能去高校蹭个饭，是吧？ 有可能，这个有， 这个大学饭都很好吃， 饭挺好吃的，而且挺实惠啊， 对， 价格也不贵。 哎，所以我觉得像大学城还真的是，而且以后发展它，毕竟有就人才在这儿嘛，所以它可能是未来的发展啊，配套应该是都会不错的， 都会不错。嗯，还有中和和中航这两个产业园也是要进入房山，现在都在开发中。 嗯 啊，未来他们的进驻的话，肯定会拉动整个区域的一些基础的一个配套建设的。 那你说像现在大学城这个附近，他们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二手房也好，或者新房也好，是这种刚需的多一些，还是改善性多一些？ 嗯，老的房子还是以一些刚需产品为主。 您说的老大概是多几年？哪年的房子？ 在零八零九年 哦，那其实在于对于整个北京来说不算老了，相对就算好一点的这种房子了都。 对，因为一开始房山它重点是最早发展老城区，后来老城区饱和以后就是在长阳， 嗯， 长阳那边一开始建了大批的项目建完以后呢，等于长阳那个区又饱和了，饱和以后现在它第三个就是现在重点打造的是高校园区啊， 嗯， 这块的现在还是在一个比较热点的开发区域， 嗯， 然后现在就是北京的一些众多的知名品牌的知名开发企业都在此拿地。 嗯，哎，那你说比如说有些朋友说，我既然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氛围，而知道以后发展不错，那想有一些这个家里人老人啊什么的想在这边去养老，因为刚才不说还有这个森林吗？ 嗯，对对对 对，而且离着旁边的一些医院也不是很远。 嗯， 那这样的话这种改善性的这种房子新房当中会不会有，二手房会不会有？ 二手房也会有这样的产品。像在大学城西站那边二手房有个叫瑞水春堂的楼盘，这是二手房，目前他们的二手房房价基本在38,000到45,000之间，42,000之间吧， 价格还是很不错 啊，价格不错。然后而且他们南侧临着一条这个生态河流啊，叫刺猬河， 嗯， 这也是有一定的渊源和典故的， 嗯， 实际上北京这种缺水的城市，能在自家的房前屋后能看到这样大量的水景，真是不一样。而且水其实，在水边它的可能空气负氧量会高一些， 嗯， 提供了大量的负氧离子，老人和孩子在这个社区里面游玩散步的话，对身体都是要好。 对，那边洋房类的东西多吗？ 洋房的产品现在新的项目在售的有4-5个楼盘都在销售，然后像有这个天恒水源一号，然后有五矿名品，然后国玉府啊，官山元素等等这几个楼盘啊， 嗯， 都是挺不错的楼盘。 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走一走一圈，看一看， 有时间可以到那转 一吧。 对，可以转一转，因为十一期间，也在天天看新闻啊。 是。 去外地的好多朋友都堵在高速上了。 嗨。 如果是没有远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抽空到良乡高校园去转转。看房子是一方面，到那边体现一下那边的这种原生态的环境，可以带上家人，带个小帐篷到河边，我们休闲一下，钓钓鱼，做个小烧烤，带着孩子放松一下，其实挺好的选择。 挺好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买房的时候啊，就是不是光看房子，真的是要把周边的一些这种环境，它所能给我们的一些这种体验都要去看一看，因为这个毕竟以后是您所居住的一个环境嘛，你要先了解大环境，再了解小环境，对吧？ 对，没错。 所以都要去自己去体验一把。这个好歹比如坐地铁试试是吧， 对， 开车的时候试试。 对，现在房山因为它的地铁呢目前还没有那个提速，预计在未来1-2年吧，它的这个地铁运行速度会提高的话，这样的咱们的这个出行率时间上肯定更加有保障。包括在房山也有这种 P+2 停车场，就说也是为了方便咱们最后一站，就是客户乘坐电梯出来以后离家这段解决这段距离，就是他们可以把这个自己的车停到这个 P+2 停车场，而且这一天的收费是会非常的便宜，如果你通过公交这个系统出行，在那个地铁刷卡有记录的话，那个据我了解，我上次停过一天只有2块钱的停车费 啊，这么便宜啊， 非常便宜 啊，那这个好好啊， 在房山区会这个 P+2停车场比较多 啊，有好几个长阳，然后在大学城西站这块都会有， 都有， 对， 哎，这个便民措施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现在就是一个是这个摩拜单车，这也是解决了一部分人最后这一公里的问题啊。有些可能考虑到冬天比较冷，可能骑这个自行车不方便，可能好多客户会愿意会自驾车停到停车场就可以了， 嗯， 而且还是有看管的， 对对对， 不用担心。 一般像他们这边，你刚才说二手房基本上是在这样一个价格，那新房呢会不会要贵一些？ 嗯，新房它是这样，新房它分为这个毛坯房和精装修的房子。嗯，现在毛坯房的价格在大学城板块，应该是在4万左右吧。 嗯， 然后精装修这个毛坯房和精装修的房子，嗯，现在毛坯房的价格在大学城板块，应该是在4万左右吧。 嗯， 然后精装修的房子在48000左右的起价。 嗯， 基本上总价在400万到600万之间。 400到600。 对，这样一个区间。 好的，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山啊这个板块的一些情况，然后包括简单再来说一说丰台哈。 嗯， 大家呢如果对这两个板块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如果大家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您也要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把您的电话、姓名，包括您房子大概要装修的时间和位置一起发送过来，我们就会给您备注，然后按照您的这个时间来给您安排专家到您上门去给您看一下比如说这个需要改动的一些地方，给您一些建议还有像设计方面的一些建议，包括从中的一些什么质量问题等等都会有的这样一个公益活动。好的，那我们先进入整点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房山和丰台。 今夕是何年？

住房为租赁住房，集体建设用地租赁市场呢，占该市场的80%，所以说未来呢，这个租赁的房屋呢，会整个增量啊，就是说大家以后这个租赁的对租赁用房的话，可选择的项目会比较多了。 嗯，好，来关注第二条信息。为了确保国庆长假期间本市房地产市场的规范有序，市住建委呢派出联合检查组对于新开盘的项目售楼处以及中介门店进行了一个监督抽查。市住建委表示啊，将持续加强对新开盘项目和热点区域的租赁市场的执法检查力度，来保持节日期间执法不放松啊，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事儿哈。 对，然后政府现在对这个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力度还是非常严的。然后呢，不论是大街小街都是在加强这整个的一个市场的监管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为了控制一些中介公司哄抬房价然后那个囤积房源起到了很好的一个遏制作用。 好，来看第三条信息。记者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局、住房城乡建设委近日呢也是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土地资源整理暂行办法》，提出呢在科学合理规定规划实施单元的基础之上，建立规划引领、全域覆盖、平台统筹、分类实施的一个土地资源的一个整理机制。那在这个规划实施单元内，统筹实施土地开发类和非土地开发类的这样一个项目。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未来的土地开发呢会越来越合理，政府呢在这规划上呢也会越来越超前。 好，我们来看下面一条信息。一个月内，本市已经连续爆出了2起公租房违规转租的事件。在大批公租房建成投向保障房家庭的同时呢，为何会出现个别的租户违规转租？近日也是调查发现说，公租房违规转租过程当中呢，租户获得的收益过高，但是违法成本比较低。另外，中介和一些房产信息网站也在其中提供了些便利。那专家建议，违规转租公租房呢，可以引入联合惩戒，同时要进一步的加强这个房和相关运营的一个管理。那这个呢，这几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经常提到这个公租房违规的这个事情哈。 对对对， 这个还是要提起警戒啊。 是，其实里面它就涉及到三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这公租房呢转租屡禁不止呢？一呢，就是因为它的收益太丰厚。其次呢，就是违法成本比较低。第三个呢，还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防范还是没跟上，所以后面为什么现在政府也在加大这个执法力度呢？我相信在未来呢，这个问题也会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 好嘞，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信息。中国房地产协会主办的中国房价行情数据显示，说今年的八月份，全国34个重点城市呢，有13个城市二手房价呢，环比7月份出现了下降。其中大连的二手房呢，八月份的均价是14563元每平，较7月下降4.2%，跌幅最大。天津呢，二手房八月份呢，均价是25104。每平啊，较七月份下降22.29%。此外，像杭州、广州、石家庄、厦门等多个城市的二手房呢，这个房价呢，环比降幅超过了1%。 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看得出，国家这个调控呢制度呢，起到了一个很有效的措施。然后呢，也是把房价控制在合理的一个区间之内。让房地产有序的一个发展，健康的发展。 没错。而且呢，也能看得出来，其实现在大家对于这个上各地儿去买一些这种房子还是比较热衷的。 对对对。 当然之前可能也会有一些泡沫的这种在内，那现在也是回归了一个平稳啊。 对，回归理性。 对对对。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那大家呢，如果对今天我们的话题房山和丰台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的话，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同样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留言，把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位置和大概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在上班时间也可以拨打电话来报名，85013710，85013710。好，那下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这个房山哈。那刚才我们说到的房山的三个板块，那这几个板块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下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包括它的一些每个板块的一个优缺点哈，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 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啊，说这个毕竟说到房山嘛，就一定要提到这个烟房线嘛。 对， 因为这个确确实实这个真的解决了很多问题哈。 塑形的问题。 对对对。那烟房线想问一下，它是在房山的哪个板块？ 是这样，燕房县呢现在主要汇集到的是这个盐村和燕山啊、 嗯、 将来呢也会延伸到这个窦店啊，现在呢给大家先简单把盐村这个情况介绍。这个区域最大的利好呢就是盐村这块呢，它燕房县的开通呢对它来说是最大的一个利好。 嗯 啊，目前呢开发的项目也集中在地铁站的一些周边。其实到了盐村这个位置呢，地铁的一些福利已经慢慢在缩小啊、如果你是点对点的出行还是比较方便啊、否则呢还是不如这个自驾出行方便，因为走京港澳高速从那个盐村出口出来以后1公里就到了周边的几个小区了， 嗯 啊，出行比较方便。交通方面呢，这个区域内呢有燕房县主干线经过啊、像在盐村盐村北、大紫草屋和新城均有设站啊、如果是自驾出行，区域内有六环、金石路、金州路等主干道分布。那盐村待开发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随着多个项目的成长和后期配套的跟上，还是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的。 嗯 啊，另外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燕山，燕山呢，实际上它现在的价格呢还是比较低啊、适合我们就是用普通话就是很通俗的话来说，适合上车啊、就是说因为这个区域目前来说看不到什么太多的前景啊，就说只能说您花很少钱能买一个房子。那房山的西部是生态涵养区，燕山的整体环境还是不错，比较说应该说可以适合养老，但是这个产业发展呢相对比较滞后，而且呢距离主城区它是比较远。燕山地区呢对房山区而言呢，财政收入所占的比例也不算大。这个区域最大的产业呢是燕山石化，它是作为老牌的工业基地，燕山石化在90年代以前还是很牛的。 嗯 啊、那时候呢，燕山独立城区，相对比之下，那时的这个就是那会儿的房山呢，还是一个县。后来呢，燕房合并成为房山区。最近随着燕山石化的外迁，燕山呢越来越成为房山的一个附属，经济地位呢慢慢在下降。虽然有地铁的开通，但是说实话还是看不到任何发展的一个动力。 嗯， 燕山的楼市呢，它分为两个小板块，一个是地铁区域的啊、另外一个是901公交区域。因为之前地铁没有开通的话，那边出行除了自驾，就只能依附于这个901这公交了。 嗯， 相比这个地铁出行，这个901到市区走六里桥的话，一般来说1个小时左右就能到达，一般不堵车。地铁呢要到六里桥的话，它需要因为要周转嘛，所以它的耗费时间还是比较长的。这个区域的短板，这个区域是这么一个情况。另外呢，还要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窦店。窦店呢实际上属于一个价格洼地，然后呢配套呢也在慢慢的逐渐在完善。因为窦店它属于房山区的南六环外，从地图上能够看到它实际上离涿州呢已经很近很近了。窦店板块其实最大的特点还是两个字，就是便宜。 嗯 啊，它实际上是 大概多少钱啊？差不多 两万多，不到3万吧，就 是 一个新楼盘， 那是很便宜。 对对对 对。 然后呢，它也是房山的一个低价担当啊。然后窦店刚才也说了，它的价格基本在2万到3万，都是一个新楼盘啊，适合这个小资金的一个进入啊，可以上车啊。未来涨幅呢，应该说随着整个房山区域的一个发展，它会也有一定的空间，毕竟它的这个入手的价格还是比较低嘛。窦店的交通实际上现在来说是一个硬伤，因为目前呢地铁呢还是没有开通，公交也不太多，自驾车出行呢线路还比较单一，而且也是容易堵车。周边的配套看上去呢是比较老旧，也没有一些大型的商业配套啊、就是基本的生活配套它还是可以的。随着长安汽车工厂落户窦店，未来房山县、西延县也将在这个窦店地区设站啊，并有京广铁路穿境而过，这个京石高速公路还有107国道呢也会贯穿全镇南北。如果京石城际在窦店设站的话，对这个利好对于窦店来说又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大的方向来看呢，京津冀的整体发展策略呢也是要向这个东南方向发展啊。对比同价位的窦店和燕山，对比同价位的这个盐村和燕山来说，更看好这个窦店的发展潜力。 所以就说窦店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除了价格比较便宜，然后交通是个硬伤之外， 对对对， 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置业的，对 吧？对，就是适合一些首次置业的，然后手里面就是我们手里面的资金还不是很富裕的这些客户来啊，因为其实一套房子在两三百万首付的话，一百万出头左右啊就能下来， 好吧，那所以我们下面就主要来说一说这个便宜的房子啊，就是如果经济有限，对吧？这种刚需的这种购房者，你可以关注哪些板块？比如说大概在300万左右就能买到的一些地方。 是这样，目前呢，就是随着发展的潮流也裹挟着这个迭代新生，往北京的高房价呢和这个溢出的效应，已经让刚需的土壤已经不多了。房山呢，现在从价格和位置上来看呀，实际上还是刚需客户的一个比较好的承载地。对于这个初次置业和刚需改善的人群来说，重点推荐的区域呢是这个延村板块，还有这个良乡高教园区。目前延村板块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它的周边配套呢也是慢慢越来越健全了。良乡板块目前的它的配套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对比长阳来说，它的性价比会很高但是这距离感上呢不会很远。实际上高教园区和这个长阳板块的距离不到十公里，也就是五六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那延村板块适合首套置业。现在新推的楼盘呢，在售的有这个天恒的金溪乐府，然后价格呢基本是在360万到450万之间，户型呢是96平米到120平米的这种毛坯的户型，别墅呢这个项目也会有，别墅是基本是在预计是在700万到900万之间的一个价格，面积呢是170平米到400平米左右，这个价格是比较刚需的。实际上，这个总价在我们在五环边吧，也就是一个三居的一个总价格。 对对对。 对，但是您用这个价格，您是享受一个圆了一个别墅梦。然后呢，这个项目它距离地铁是非常非常近的，然后从地铁站那个延村站下来大概200米就到项目了。实际上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是一大福音。坐地铁比较方便嘛，也属于可以说是地铁上盖那种产品类型。 很多人喜欢这种在地铁附近的一个别墅产品，是吧？ 我们 怎么都 方便。业内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地铁一通，黄金万两，就是它是对楼盘的一个保值和增值的一个重要一个因素吧。 对， 然后二手楼盘呢，在这个区域里面有天恒乐活系列的产品，还有绿城百合这个公寓，现在的二手房的价格是在32000左右啊。综合来看，实际上这个价格和新楼盘的价格差的不太多，然后自住没问题，如果是在里面淘选的话，应该能淘到一些不错的一些房源，但是二手房可能会相对新房来说有一些税费在里面吧，就是说它的可能首付要相对来说会提高一些。然后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延村的板块，然后呢还有现在一个热点区域就是这个良乡大学生板块它比较适合这个改善和稍微就是首套置业拔高一点的这些客群。良乡大学城板块呢，目前因为大学城的带动，周边这个商业地铁交通呢都是比较完善，未来恒大的商业综合体也会投入使用。在良乡这边有个项目叫天恒水源一号，也是一个不错的楼盘，是目前市面上比较稀缺的这种水景树脂社区项目。它的南侧呢，就是一条刺猬河生态走廊，可以说环境是非常的优美。这个刺猬河呢，其实有一定的渊源和典故，它是发源于这个重庆水库，就是现在的青龙湖，在房山呢，它是整个房山良乡呢是穿城而过。这段滨河水景公园呢，也是房山区政府重点打造的一个城市景观带。刺猬河的河面是非常的宽阔的，大概是在有80米到100米。然后呢，这个刺猬河依托河两岸的这个湿地和森林，修建了万亩的森林公园，有效提升了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截止到2015年，刺猬河全流域18公里。全部治理完成，建成了雄河之路，古风古韵的这个石桥，还有一些凉亭，它不仅全面提升了一些防洪的能力，形成了这个清水碧波，柳岸翠梯，荷花满塘的这个生态景观，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一些生命力，使得这里一年就是四季如画， 啊，玩偶已经成为这个周边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就是。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这种自然景观的一些地方其实是很难得的啊， 对对对， 因为毕竟这个在北京找到一个就是有山呀、啊、有水的一些地方，其实还是大家比较喜欢吧。 是， 因为还有点时间呢，我们必须得说说丰台哈、啊，因为今天说的我们要说这个丰台，但是呢，我们今天房山介绍的会比较的多一点哈、啊。 对对对。 丰台呢，其实这几年一直也是以这种改善为主吧，因为毕竟它可能最开始它本身这个改造的这个相对来说其他的区域会晚一点。那所以从我们一直从改善开始就变成了这种改善为主的一个区域啊，当然这个价格这两年也是是吧，也有点涨，对对 对, 对， 大概能说一说吧，这个丰台现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丰台呢，现在其实丰台啊曾经是北京城六区的一个价格洼地，然后但是随着这个轨道交通的开通，然后商业配套的完善和老旧小区棚户区改造，丰台呢已经慢慢受到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人群的一个置业选择了。现在这个区域的话，像在南四环外的项目价格应该是在80000左右的价格了。 那比如说像丰台，我们应该去主要关注它的哪些方面呢？或者说它哪个区域，我们相对来说现在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下的呢？ 丰台区域它主要有三个点是可以去关注的。一是区域前景的向好，你现在呢放眼全北京，在北京西部在北部、西部、东部发展均出现饱和的这个情况下，政府近两年呢已经逐步把这个重心啊发展重心转移到了一个南城，尤其是城南计划的护航之下，丰台呢逐渐的步入了发展的一个快车道。二是生活配套的一个逐步完善，一方面在城南计划的一个带动之下呢，包括公共服务、这个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呢都获得了大手笔的这个倾斜，区域内的交通呢、医院、学校、商业等各项设施呢，也得到了迅速升级和完善。另一方面，随着就是一些品牌开发商的集中入驻呀，区域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会提速。第三个是土地供应呢相对充足，随着北京城区住宅用地的不断减少，住宅市场的不断外扩，丰台区五环内大量可供开发的土地呢，成为市场当中最后一片热土啊！就说现在，东边、西边、北边都是没有什么土地可竞拍的，现在基本都是集中在这个南边丰台区。对， 像丰台目前的这些板块都有哪些？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了。 行，丰台这边现在就是王佐的青龙湖、园博园地区啊，都是以后重点发展的区域。现在基本上这个区域的话都是一些现金房吧，应该说性价比比较高。 而且青龙湖可能大家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相对来说环境会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这个板块实际上就是丰台区，现在西南五环到六环之间的这青龙湖地区啊，有很多的开发商都在拿地，比如说北科建、万科、龙湖、国开东方等等都在这块拿地，规划了很多配套和优质的低密度的住宅社区吧。未来呢，这些地铁呢也会通车。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那明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其他的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只有一个人还爱你。 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